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杀神领域、蓝银领域，宁荣荣的幻之空间技能同时破开，周围的一切又变得清晰起来。陈心手中巨剑并没有指向他们，而是指向虚空之中，手腕轻抖，六剑一气合成，一个比先前大上十倍的杀字出现在半空中。这一刻整个天际都暗了下来，那黑森森的杀字上所绽放的气势令史莱克六怪几乎同时单膝跪地，他们联合在一起竟然也承受不起这份威压。陈心的声音在他们每个人耳边响起， 魂力达到95级以上就会发生质变，每提升一次武魂就会进化一次，到了这样的境界后就不会再拘泥于魂技，就能与自己的武魂融为一体。当年武魂殿那个人就是凭借着自身与武魂的完全融合，连挡我父亲九个杀字，又凭借着天使魂力震伤了我父亲内府。技巧固然重要，但魂力提升才是根本，没有强大的力量做后盾，再好的魂技魂骨也发挥不出真正的作用。 光影同时收敛，剑斗罗的身形也随着空中那沙字消失而逝去，但他说的话却深深地烙印在了史莱克六怪心中，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唐三。那沙字中的强大杀气带给他很奇异的感觉，这种杀气和他杀神领域中的杀气并不一样。杀神领域的杀气是充满暴力、血腥和冰冷的，而剑斗罗所释放的气息却给唐三一种浩然博大的感觉。隐约中他有了一丝明悟，但也只是抓到了边缘。六个人都静静地单膝跪在那里，谁也没有开口，身上的武魂渐渐收回，他们都陷入了沉思之中。史莱克七怪每一个都是天才，剑斗罗的话不多，但足以点醒他们，以及刚才那场面临生死的战斗对他们来说都极为重要。大师看向身边已经完全呆滞的白沉香， 我们走吧，不到傍晚他们是不会清醒过来的。 大师很满意今天的这个结果，自从五年前史莱克七怪获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冠军之后，他就想要找个机会敲打他们一下，只不过后来大家分开一直都没能凑齐。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令史莱克七怪成名，但也令他们多少有些膨胀，尤其是唐三。虽然表面上唐三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但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又获得了各种强大技能，他的心态没有变化那是不可能的。别人看不出，大师却看得清楚。大师认为很有必要敲打一下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与强者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史莱克学院外，剑斗罗陈心飘然而落，他那原本平静的面庞上此时竟然多了一分苦笑。 希望这次不要给那些孩子太大打击。 他真正认识到了史莱克七怪现在所达到的实力，看上去他赢得轻松自在，可实际上真相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会化身为剑？看看他身上的衣服就知道了。经过宁荣荣多重增幅后的马红俊攻击时所产生的爆发力太惊人了，尤其是凤凰火焰的温度远远超出了陈心的想象，虽然还不足以伤到他，但此时他衣服的下摆却已经被完全烧焦，长袍有一半化为了灰烬，看上去实在有些狼狈，这也是他在战斗结束后直接离开的原因。后来他所化身的巨剑还有虚影用剑，那可都是这位剑斗罗突破97级后刚刚领悟的能力，也是他的第九魂技的效果，只不过不是同一等级的人看不出他使用的是第几魂技，所以刚才那一剑完全震慑住了史莱克六怪。 那一刻他所爆发的攻击力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最顶尖的力量。看着自己只剩下一半的长袍，陈心不禁莞尔一笑。 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确实还没有这样的实力，希望这次海神岛之行他们能够一切顺利吧。 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与剑斗罗的这一战对史莱克六怪的打击比大师想象中还要大。六个人足不出户整整三天，这三天内他们没有再进行任何实战演练，也没有交流，就静静地在木屋中修炼。直到宁风致派人来找唐三，这场静默般的修炼才算结束。大师带着来找唐三的七宝琉璃宗弟子来到木屋前。 小三，你出来一下。 他的声音不仅是惊醒了唐三，也同时惊醒了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突然间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响起，哪怕是在木屋外，大师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空气突然变得灼热了。紧接着一道赤红色的身影骤然冲破房顶腾空而起，之前他所在的那间房屋瞬间化为了灰烬。巨大的火焰双翼伸展开来，带着他的身体直冲入百米高空才停下。下一刻一圈巨大的火焰光芒扩散开来，扩张到直径50米开外才渐渐淡化。 哼，死胖子，回头你负责盖房子啊。 戴沐白、奥斯卡、唐三、小五、宁荣荣和朱竹清几乎同时从房间中走了出来。唐三拉着小五的手，他虽然还是那样的茫然，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和唐三订婚之后，他的眼神似乎不再那么空洞了。刚刚说话的是戴沐白，嘴上虽然在骂着胖子，但脸上的神色却都是笑吟吟的。很明显马红俊突破了，或许是因为马红俊现在是众人中除了失去灵魂的小五以外唯一一个没有达到魂帝境界的人，也或许是因为那天剑斗罗给他的刺激太深了，激发了他凤凰武魂的潜力。三天时间过去，在前一级提升才数月的情况下，他竟然再做突破，魂力提升到了59级。胖子兴奋地从天而降。 好说好说，要是修一次房子就能提升一级就好了。 死胖子又得意忘形了，还不是最弱的一个。 跟在大师身边一起过来的白沉香在一旁嘟囔着。这些天史莱克六怪变得跟行尸走肉似的，一直都是他在照顾饮食。此时见众人恢复过来，马红俊还突破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很高兴。是为了马红俊的提升而高兴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香香，你就不能夸奖我一下吗？我也59级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冲击60级，以后我肯定不是最弱的。 一边说着，他还不怀好意地看了看奥斯卡。身为食物系魂师的奥斯卡，就算天资再好，也不可能像他们这些战魂师那样提升这么快的。 看什么看啊，死胖子，我们比比，看这次海神岛之行，谁提升得快？ 比就比，怕你不成？有本事我们打赌，要是我赢了，你就让我亲蓉蓉一下；要是你赢了，我就让你亲我一下，怎么样？ 滚！ 哼，看，本性流露了吧？就知道你不是好人。 我， 哼，这几天你们应该都有收获吧？不用说出来，仔细的去感受这种感觉。我建议你们去海神岛，就是希望你们心中始终充斥着这种感觉，不断在压力下榨取自己的潜能。压力就是动力。但也同样要掌握好度，过犹不及。从剑斗罗前辈身上，你们应该也明白了自身与真正强者之间的差距。希望你们从海神岛回来时，能够缩小这份差距。 是。是。 小三，宁宗主派族人来请你入宫，你这就去吧。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此行所需的物品，明天一早，你们就出发吧。 是，老师。 唐三与七宝琉璃宗来人一同入宫，小五暂时交给朱竹清和宁荣荣照看。这三天时间，虽然魂力等级提升的只有马红俊，但唐三也同样受益匪浅。他本就是个聪明人， 很清楚如果在重压之下去反复审视自身的缺陷是很难有突破的，因此他将思绪完全放在了对那个巨大的杀字上。这几天下来，他明白自己的杀神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实力和作用上来看，现在唐三的蓝银领域明显凌驾于杀神领域之上，不但能够帮助他进行精神探测，而且在使用蓝银皇各种魂技时能起到极大的增幅作用。唐三明白蓝银领域会受到限制，在拥有大量蓝银草和没有蓝银草的地方发挥的作用差距极大，这不确定性始终是个隐患。就像上一次面对千仞雪的一战是在空中，蓝银领域的效果就被大幅度的削弱了。如果是在森林中，唐三绝不会打得那么艰苦。从这方面来说，杀神领域就要比蓝银领域强上很多，它的增幅和效果都是固定的，也都是可以控制的。只有让杀神领域变得更强，才有利于它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稳定发挥出自身的实力。因此唐三已经下定决心要想办法提升自己杀神领域的威力，一方面是提升魂力，能够早日达到施展武魂真身的境界，让领域的效果彻底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杀神领域是有副作用的，每当他使用杀神领域之后，自身就会受到杀气的干扰，变得暴力。而这次与剑斗罗的对战却让唐三发现了杀神领域的另一条路线，如果能够转型成功，自己今后在施展杀神领域时就不必再留余力来控制情绪，精神力的完全注入会令这个领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